蓝天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主持人魏然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意安排了1983年程砚秋先生逝世25周年时，由李强华、李世济、赵荣琛、王荫秋、辛砚秋五位老艺术家合作演出的《锁麟囊》的精彩片段。这是传统戏恢复不久，为了纪念程砚秋先生逝世25周年，老艺术家为展示程派艺术的风采，共同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。好，先请听《选囊》。 好，哎，来了。还得要鸳鸯戏水的， 一个了飞的，一个了游的，不要特大也，不要特小。 哎，是了。也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小，快点呢。 现在出场的李强华，他从小就醉心程派艺术，从程派琴师周长华学戏，并得到过程砚秋先生的亲自指点。 不好不要紧的，让他们再去调换调换，府里头有的是现成的人腿儿，咱们可闲着的干嘛呢？ 真真令人生气。 哎，小姐，您都别生气呀，您自个儿出个花样，让他们把朱裁缝找进府来，照着花样去做，您瞧好不好？ 好变好。 哎，是了。 那我呢？ 找杜先 生。啊，是梅香姐， 胡妈妈， 我来了，跟我圆一声啊！ 圆什么了？跟我一块儿进来，来来来， 好好好好。 小姐， 小姐在哪儿呢？小姐，小姐您那好啊！小姐，我呀跟您那换对花瓶嘞，您瞧啊，花儿也好，样也好，还有句吉祥话呢，叫富贵白头。小姐，您瞧瞧，看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小姐如意，收下了。 小姐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到后头瞧瞧去。 好，先去吧。 哎，我走了。 小姐如意收下了，您的造化不小啊！ 哎呀，阿弥陀佛！ 林小姐， 哎， 手机换回来了， 手机换来了， 哎， 那我给他看看去啊！ 哎， 小姐，王庆换来的手机，您那瞧瞧吧。过来，手机的花样不好，换回去。 哎，梅香姐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 你说好不成，他看不上，他不要。 那您看我跑了多少趟 了？跑多少趟也不成啊？ 那您再给说， 你去换换去。 您说点好话。 哎呀，春夏透，吉瑞良辰，就用这苏伯伯的手机。 你怎么了？ 我是怎么蹲来的？怎么卖？换回去。 啊，梅香。 哎，老大爷。 锁麟囊换来了啊！ 锁麟囊换来了， 换来了， 我给他瞧瞧去。 要好话多讲啊。 没错，我就会说好话。等着。 Thank you. 春秋亭。 下面上场的是李世济，他原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大学生，因为迷城，后来就弃学从艺，正式下海，得到个程砚秋的亲授。他在继承程派传统唱腔的基础上，根据自己的特点又有所创新，唱腔委婉圆润，刻画人物细致入微。 怎么了啊？这大喜的日子谁不是高高兴兴的？哎，瞧见了没有，哭起来就这么没结没完的。这要是我呀，哼，我们还巴不能够的。 丫鬟 怎么了？ 她是我的女儿，她要哭，她爱哭。这天子又不是你家的天子，你管他得甚啊？ 爷，我说你这么厉害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这过的门去呀，哎，还指不定有康熙没有呢。 是你的小人。哎呀，不要哭了呀，不要哭了啊！ 小姐，他要哭。 原来如此，大小姐使他言道，贫富相遇，渐渐深情，故而啼哭。 啊，闹了半天是为没嫁妆啊！嘿，不用说把小姐的嫁妆都给他，就是把小姐的锁麟囊给他呀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 Thank you. 小姐，您把什么给他，我可都不敢拦着。唯有这锁麟囊，这是老夫人的，还指着他抱外孙子呢。 这都是陈花君。 放了姑奶奶命，准备车辆行。我梅香，转眼姑奶奶都出嫁六年了，生了个小少爷，名叫大气。嘿，这孩子这脾气呀，就甭提多像他妈了。他是说哭就哭，说闹就闹，犯了脾气就这么撒泼打滚呐、哎，真没法子。今个是姑奶奶回娘家的日子，命我准备车辆，准备好了我圆一声。 有请姑奶奶。 下面上场的是赵荣琛，他从小酷爱成腔，少年时就学于北京师大附中。初中毕业以后就弃学从艺，在山东省立剧院做科六年。抗日战争期间辗转到重庆演出，有重庆程砚秋之称。后来投函拜程砚秋为师，直到1946年才在上海补行拜师礼。他精通韵律，以腔传情，以字达意，字正腔圆，声情并茂。 妈呀，咱们上哪去呀？是不是上我姥姥家去呀？ 是啊。 我不去，我不去。 你为何不去？ 上回我和我姥姥要根头发，什么的她都不给我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 胡说！ 我不去，我不去。 Thank you. 苦比你尽情，爱苦中放心 水。 听啊，这叫苦连天的，听着快难受。 下面出场的是王银秋，他自幼倾心程派艺术，18岁时经王瑶卿介绍拜程砚秋为师。王银秋自幼失去父母，程砚秋十分怜悯他，就将他收为入室弟子，负责教养一身，这使他获益匪浅，能得以真传。他唱作全面，表演细腻，成味纯正。 楼找球， thank you. 告诉我妈。 让椅。 天哪，我来问你，六月十八日天气如何？你可记得？ 记得， 记得极 哟。 哎呀呀，你说是啊？Yeah. 会儿就行了，哪能做客位呀、啊？ 快快一哎哎。 哎，一个当老妈子的胡摆弄人，得，您又升高了一步啊。 上位， 吴夫人，你 怎么了？他坐在客位就可以了，哪能坐在上座呀？那个， 快快一， 哎，得，今儿个您呐，步步高升了。 团圆， 有请新娘子。 哎， 下面上场的是年逾古稀的辛艳秋。他学程派完全是自学成才，他九岁学戏，十一岁登台，原名王兰芳，因酷爱程派艺术才改名辛艳秋。他唱念做俱佳，曾红极一时，名满大江南北。 娘子，你在此为仆，怎么也不与我商议商议呀？ 哟，古老爷，您那不能这么说呀，谁叫咱们赶上发大水了呢？ 你要与我问个明白， 待我问来。儿啊，你在此为仆，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啊？ 性命不要与你们拼了。 来了呗，刚把你们救活了就跑这玩命来了，这什么人性啊。 是好，我有一言列位听了。想当年在春秋天地狱董孟四娘子在我所琳琅一众亲身时刻难忘，久欲打报，怎奈不知名姓。 哦，原来是此。这里来，这里来， 什么事啊？ 这位罗夫人 啊， 就是当年在春秋亭避雨的那位赵小姐。 怎么着，这就是那位避雨的赵小姐？ 这就是赵小姐。 二位，你们打赌那档子事儿怎么着啦？ 得了得了，你说什么呀李小少爷，来来上马吧。 好，我提。 啊，别忙别忙别忙，我问问我问问小少爷，你几岁了？ 我五岁了。 正好 大叔。 啊， 这位 寻得精锐，有难冲锋，我有意与四娘子结为靖难之好，不知意下如何？ 实得的鱼， 九亿夫人，如此几地情上受小妹一拜。 听众朋友，在刚才的节目中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1983年纪念程砚秋逝世25周年演出《锁麟囊》的录音，由李强华、李世济、赵荣琛、王英秋、辛砚秋等演唱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编辑沈孝昌，主持人魏然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，明天再见。